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但是我现在讲就是说，他是讲的模糊性和精确性，他说在 N 等于 O 的过程里面，其实呢我们就一定没有以前那些所谓随机取样呢，那些样本呢，那些资料是这么精确的，真的这么靓的，就可能呢就是哇好不规则啊，亦都是即是乱七八糟啊，这样即是亦都很模糊的，但他说不紧要，我们以量取胜。所以呢我們呢就要接受呢，就是那些資料呢是比較上是模糊的，或者沒那麼漂亮的，沒那麼清潔的，這樣樣，這個是他其中一個講法啦。但是他最後的講法呢其實是最爭議性的，他就說我們現在這個認識這個世界呢，其實我們已經放棄呢就是所謂因果這件事啦，我們不需要理因果的，就是說呢我們其實呢就是看完數據，我們只要找到他們有個相關，那我們就可以進行預測，那中間那個過程啊係點咧？其實我哋唔使理嘅，我哋當一個黑箱，黑箱啊，我哋只係睇個輸入端同個輸出端。咁我哋咧就進行嘅話，大量嘅呢啲海量嘅數據嘅分析。 你個腦都係㗎，你個腦都係㗎，係睇唔到你諗咩㗎。 咁但係咧，佢再引申出嚟咧就爭議性啦。佢第一就係話專家嘅死亡，二就係理論嘅終結。嗱，咁呢啲咧當然咧，我覺得係吹嘅。即係其實吹得太大啦。我哋英文叫 hype，H-Y-P-E， 其實咧就係一啲咧。即係太過吹虛嘅誇眾取眾嘅炒作，佢真係將呢個 big data 吹得太緊要啦。 可能佢啱，好可好多年之後，但係而家未啱。 而家未啱。 我先講咗傳統嘅專家咯，即係以前嗰種專家，頭先講紅酒專家咧，就可能真係。 同埋你而家睇唔睇醫生啊？ 係啊， 我唔睇醫生啊。 佢就係話咯，以後唔使醫生㗎啦， 唔使醫生。 我用大數據，全部咩 data 擺曬 好實數得。 因為嗰個問題就係話，我原來我哋而家咧，即係每分每秒咧，都有啲嘢係可以監察住我哋嘅身體狀況嘅。咁我哋仲好多相關分析。原來你的身體狀況咁咧， 唔係其實唔 得，你自然就要食咁嘅藥噶啦。 你咁多儀器監察住身體狀況，你自己覺得自己冇事咪冇事咯。 啱，但係咁咪死啦！咁佢冇生意嘅 Thomas， 佢又關心嗰啲就係你自己覺得有事。 冇啦，冇生意。 唉，咁咪死啦！咁啊冇人做大數據。 其實佢為咗處處立説咧，但其實就講緊嗰種專家嘅死亡咧。但我相信將來都會有一啲另類嘅專家嘅，即係尤其是關於 big data 啦，即係可能關於數據嘅另外嘅分析專家，就唔係以前嗰種啦。 係啦，我都同意阿 Jeffy 呢個講得好嘅，即係話咧，其實我哋而家嘅專家咧係應該擁抱大數據。但係其實你唔使驚大數據。即係喺我眼中睇上嚟咧，我就覺得咧，大數據都唔驚㗎。其實你諗下，即係醫生比較簡單，其實一樣啫嘛。嗱，我問你啦，以前未有 X-ray 嘅，咁你睇唔到個身體係咪乜嘢嘅？咁於是你啲醫師咧就係、是、當然啦，我哋中醫就問聞望切啦，咁你西醫咧又嗰個咁嘅聽筒啊，又可以抽血啊，又驗乜乜物物啦。但係你因為未發明 X-ray。你就唔知道，咁但係於是咧，你而家發明咗 X-ray， 有好多嘢咧，原來一照就乜都睇到㗎啦。你生咗個腫瘤，以前完全唔知㗎，你身體係咪個腫瘤，你點知啫？咁你就靠好多呢啲咁嘅問聞莫切啊、抽血啊、點樣樣啊。咁但係你話而家嘅西醫驚唔驚 X-ray 先？我問你啦，而家嘅西醫驚唔驚 X-ray 啊？ X-ray 即係一樣道理啫嘛，都我知，但係而家你真係去身體檢查照肺嗰種 X-ray 啊，咁嗰個問題就係話，你而家西醫點會驚 X-ray 啫？所以同樣道理，專家會唔會驚大數據咧？ 當然， 梗係唔應該驚啦。所以，正如今日嘅西醫係擁抱 X-ray， 係嘛？所以其實將來嘅專家都要擁抱大數據咁解啫嘛。 我想問下咧，一個生 cancer 嘅人唔知自己生緊 cancer 嘅咩？ 早期真係唔知㗎，好多唔知㗎，潛伏期可以好耐㗎。 但生活習慣影響㗎喎。 唔係唔知，其實咧即係 cancer 咧嗰個成因係好複雜，好多種嘅。但係有啲咧就會早期比較易發覺，但係有啲咧，所以咧有啲咪就係譬如乳癌咪成日啲人話叫啲婦女自己去檢查咯咁樣，就係其實原來你一檢查就好易發覺。但係有啲人咧真係可能幾年咧都唔發覺，一發覺已經係第三期或者第四期。冇，其實公眾教育嘅責任，咁當然個病人嘅責任都好大，係嘛？佢唔去睇醫生，個醫生點知啫？好啦，咁但係咧，其實而家所講呢樣嘢咧，就話相關代替因果咧，我覺得都係太過誇張。其實咧，但係又咁講喎，嗱，又去到一啲好哲學嘅層面咧。其實人類到而家為止所有認識嘅因果，其實喺某一意義上嚟講，都係相關嚟嘅啫嘛。你諗下 causality。同埋 correlation 去到最深最深嗰個 rock bottom 嘅層次，係啦， 就係即係我講啊，有 A 就一定有 B， 有 B 就一定有 C。 大家都互為因果， 係咪啊？咁所以咧，就算你去到去最到物理學啦，譬如我讀物理㗎啦，咁物理叫做一個最精確、最嚴謹嘅科學啦。咁入面有好多嘅定律都係講緊因果㗎啦，有因就有果。但係個問題去到最深嘅層次，所謂因果都係一種相關，係咪啊？咁所以咧，佢話將來相關會取代因果啦。其實講真，我睇完之後都係一笑置之啫，係嘛？因為哲學上嚟講，佢講緊係阿媽係女人啫嘛，佢冇講任何新嘢喎，係咪啊？因為因果就梗係相關啦，係人都知啦，係嘛？除咗相關，做緊乜嘢啫？因果係嘛？咁當然啦，呢個就係我嘅睇法啦嚇。咁嗱嗱，但係講翻咧，其實佢哋而家所有大數據咧，真正嘅應用咧，佢哋有個 term 嘅，就叫做咧係預測性嘅分析，英文叫做 predictive analytics。吓、咁即系考虑。 其实你知道因果关系都有啲用嘅，系因为要你 predict 一啲嘢啊嘛。 predict 咯，系咯，系啦。其实佢入面最重要一个就系 regression analysis， 当然其实唔净止嘅，佢有啲咧就叫做系 factor analysis， 有啲叫 cluster analysis， 即系其实佢都系用咗好多统计学嘅方法嘅、只不过佢系用大量嘅数据嚟去做。咁喺过程入面咧，佢就唔问。所謂嗰個動力方程啦，正如我頭先嗰個即係颱風嘅移動咧，即係我唔使話完全 fit 曬嗰啲啊，而家嗰個周圍嗰啲氣壓啊，嗰啲咁樣嘅乜嘢温度啊、濕度啊咁樣嚟去 fit 嗰六條 equation， 佢就唔使嘅，佢就總之咧有咁有 A 就有 B， 有 B 就有 C 咁樣嚇，佢用巨量嘅數據。好啦，咁啊講翻咧就係、個 sources of data 啦，都想講一講啦嚇，即係要即係都要提一提嘅，大家都知啊。而家嚟講，其實互聯網世代。我哋一上互联网，无论你系做一个搜查，无论你系买嘢啊，即系你去投嘢，去 eBay 也好，去 Amazon.com 也好，或者你系 social media 社交网络，你系呢个 Facebook， 你系 LinkedIn 啊，你系 WhatsApp 啊，或者咧你系去打游戏机 video game 也好，或者咧你系去 download 啲音乐啊、电影啊也好吓、所有呢啲嘢咧，其实。全部我話俾大家聽，你喺互聯網做嘅一舉一動咧，其實都有記錄嘅。你唔好以為即係你去啲咩鹹濕網站啊咁樣，其實你預咗嘅嚇。其實咧，其實全世界都一定會知嘅。即係如果佢要知啊，係嘛？咁但係你預咗冇所謂咧，扯係人都要鹹濕網站嗰啲有乜所謂啊？咁唔緊要，但係你知道就得啦。其實你喺網上做過乜嘢咧？你係一舉一動咧，都係冇可能話係 唔 知嘅，冇痕跡嘅，係絕對冇可能嘅。 咁現實世界咧？ 咪現實世界係㗎，咁問題就係佢要知，咁當然啦，大家個最好嘅例子就係咩？就係、斯諾登個 boss 啦，當然就係國安局，就係、National Security Agency NSA 啦。喂 ，NSA 啊，原來佢發覺嗰個監聽啊係驚人嘅，就算係普通嘅國民啊，日常生活入面嘅好多通訊咧，原來呢個國安局咧 NSA 咧都全部監聽曬。當然佢最誇張嘅就係監聽曬其他佢個盟國。嘅盟友，幾多國家嘅元首，佢嘅電話，連個手機都監聽埋，你話死唔死？ 因為我哋以前咧嗰個竊聽風暴， 竊聽風雲啊，而家咧一二三集啦，係絕對係真嘅。 德國嗰套， 德國嗰套， 係啦， 德國嗰套我未睇過喎。我睇過反而嗰套叫高度反擊，有叫 Enemy of the State 就係真克曼同埋呢個 Will Smith。 但我哋就係講緊而家就變咗嗰個時代啦， 直情 係 啦，直情 係 啦。嗱，其實有幾套電影都係㗎，一套咧，大家我即係如果未睇咧，我特別推薦。 U 係咩嚟㗎 ？Big Brother Watching U 咧就係1930幾年咧 George Orwell 寫嗰本小説1984入面嘅佢一個口號嚟嘅，就係、話大阿哥正就睇住你。嗱，你問得好啊呢樣。原來我都查到個資料咧，佢就係話George Orwell 當佢寫1984嘅時期，佢係喺英國一笪地方啦。佢話原來佢當時咧就係話未來一個即係專制極權嘅社會啦，就到處都係監視住你啦，你一舉一動就走唔甩嘅，國家監視住你嘅。原來其實佢已經實現啦，喺某一程度上啊，因為佢話George Orwell 寫呢本小説所住嘅寓所，啲人去特登走去研究過咧，方圓200米嘅範圍入面咧，有超過30部監察錄影機。即係大部分政府裝㗎啦，有啲可能係啲鋪頭裝㗎啦，即係為咗要睇住個門口。你大家都知㗎啦，你而家就算去一間普通嘅茶餐廳啊，你見唔見到茶餐廳入面都有個 mon 啊？個 mon 上面分成十幾廿格， 睇住曬門口啊點啊，茶餐廳入面啊點啊，水吧啊點樣㗎，係嘛？即係而家已經普通茶餐廳都係咁。咁佢話 George Orwell 講嘅1984咧，其實已經 喺現實， 現實已經發生咗啦。甚至有啲人咁講嗱，以前啲人話：哇，最即係監察得最緊要嘅咧，就共產國家，就是、以前東德嘅年代，共產主義嘅時代。但係啲人咧就有一個非常諷刺嘅，就係話。原來而家東德倒台啦，東西德統一啦，係嘛？咁而家都係一個民主自由國家啦。但係佢話，但係如果你真係睇一睇咧，今天德國嘅人民所受嘅監察咧，係比起當年東德嘅人民咧，係仲多好多倍。 我問你一個哲學問題，你知道人哋監察之後下嘅行為， 係 同你唔知道監察行為係咪一致先？ 我相信有啲分別，但係咧對任某啲人嚟講咧，其實就冇分別嘅。咁好簡單嘅，你行街撩鼻屎嗱，講一個核突啲嘅啦。喂，其實講真，而家喺街上面，你都明知差唔多，你又寫旺角，你試下幾多天眼啦，係嘛？你行街撩鼻屎，其實一定係試打一個攝影機影到。但係個問題，你真係死得好唔舒服，有個鼻屎。咁你個問題，你撩定唔撩咧？咁搶我你得佢啫。個問題就係話，我就係一等良民，係嘛？我喺旺角行下行下，咁問題就算佢睇到我撩鼻屎又點啫？咪由佢咯咁樣嗱，所以呢個答案啦，係嘛啱唔啱啊？你滿唔滿意啊？ 嚇 咁，但係咧，原來咧真係時間又夠啦，真係我哋其實仲有好多嘢都未講啊嚇。咁樣特別係關於私隱嘅問題啦，啊就係關於究竟呢個大數據會唔會改變即係、就是、本質上改變呢個社會嘅形態嘅問題啦，所謂後工業社會啊、信息革命啊，所有呢啲嘢，咁或者我哋都係留待啦，下個禮拜咧再補充一下 嚇、 好啦，咁我今日時間又到啦，OK， 再見。